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我国图书捐赠仪式在俄罗斯远东国立科学图书馆举行。捐赠仪式场里展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等我国图书。有俄罗斯远东国立科学图书馆馆长、成员、新闻出版界人士以及我国驻哈巴罗夫斯克副总领事和领事参加了捐赠仪式。仪式上向图书馆馆长转交了我国图书。